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00，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每天晚上会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您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 107.3 AM 1026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广播节目的 APP， 找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主要分享的是一些情感问题，周一至周五的时间我们会解答我们听友网友生活中遇到的这些情感问题，周六周日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些情感故事，一些情感的观点，这是我们周六周日的内容。那么周一至周五的时间，您可以如果有问题的话发送给我们，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周围也有一些亲朋好友遇到了一些情感问题，您都可以告诉他们有这样一个情感节目，广播节目和大家交流。那么和我们互动的方式，联络我们的方式，主要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还可以在公众号里了解很多可以和我们节目互动的一些方法。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嗯，思妍你好。 嗯，有一位这个女孩子问我们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和男朋友我们俩谈了3个多月的恋爱之后，她才告诉我她患有抑郁症，而且挺严重的，之前有好几年的时间都吃药，最近呢不吃药了，我根本没有看得出来她有抑郁症，他和其他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且我还以为他是那种挺开朗的人。他告诉我说他大概是从12岁开始就有抑郁，一直到17岁开始确定有抑郁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问他小的时候是不是经历了什么，他说他没有觉得经历什么，他说也就是那时候父母的感情不是很好，但是和其他同学比起来，其他人家还有离婚的呢，他父母也一直没有离婚。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觉得自己有的时候会不能给我未来的幸福，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困惑。可是我呢是很想和他在一起，他长得很好看，人很帅，人品也很好，对别人也都很善良，我是愿意和他在一起的。自从他跟我说他有了抑郁症之后，我就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才发现抑郁症会影响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到未来，我也挺担心的。比如说他说他不想要小孩子，他怕这个会传染给小孩子，那么我也很担心，我是很喜欢孩子的，我希望将来还是能有孩子在我们的小家庭中。另外我也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父母和周围的人，我怕周围的人看不起他，我也怕我父母的态度会刺激他。我想问一下，是要小心翼翼吗？他的情绪会时刻的 可能会再次出现抑郁吗？会不会不能够刺激他呢？他能够正常的承担家庭的责任吗？ 嗯，这个就是关于我们大众对抑郁症其实有很多的误解哈，好像你一想到一个人得了抑郁症，好像他就变得很虚弱，变成了一个需要重点被保护的对象哈，他连家庭责任都你都担心他不能承担了哈，但是事实上，抑郁症这样的一个名字呢，是精神科给他的一个诊断，会说啊，这个人他非常抑郁，抑郁到了一个病的程度，但是其实呢，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没有抑郁症这一回事的，只是说是一个人他可能有一些比较容易自我攻击、自我否定，他处理情绪的方式是有害于自己的心理健康的，他情绪比较容易低落的，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并不是存在说一定得是一个病了哈，只是我觉得这我们大众其实对抑郁症是有一些，想象，那个想象的有点太严重了，但是呢。听你描述，就是你男朋友他的那个，他自述的那个病史哈，说他从12岁就开始了，而且是跟他的父母的婚姻关系有关。那么可能我也需要提醒你哈，就是我们经常会不由自主的延续父母的婚姻模式到自己的亲密关系里面来的。所以你也需要去关注一下哈，就是他对待你的方式跟他父母之间的那个关系模式有没有相似。通常呢，来自那个不和谐的家庭的孩子呢，他们长大之后有几种可能，一种的话呢，他会不由自主的延续父母的关系的方式来经营自己的关系，还有一种人呢，他是会非常努力的用相反的。如果他的爸爸妈妈经常吵架，那他是绝对不会吵架的。如果他的爸爸妈妈很容易冷战，那他是不会冷战的，他会主动沟通的。这样的人是很值得嫁的。就是他在用着跟父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加有效的方式去经营自己的亲密关系。有很多人是会这样的，但也有人是前一种哈。所以你要观察你的男朋友他用的是哪一种。其二，还有就是你要去看他的治疗方式，他告诉你说他早些年一直都在吃药，在进行药物治疗，但事实上如果他真的被精神科医生诊断为抑郁症的话，仅仅是靠药物是不能够帮助他康复的，他还需要去进行系统的心理治疗，而且要时间比较长的，是固定的设置的那样的治疗，他才可能会康复。还有就是第三，他说他不喜欢孩子，他害怕孩子会不会这个抑郁症会遗传给孩子， 传染给孩子，用了这个词， 他说是其实就是遗传。 对， 那么确实孩子的那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的情绪有一部分是从父母那儿遗传来的，这是真实的。但是如果他的抑郁症通过长期的心理治疗已经很好了，他学习了一些更加有效的情绪管理的方式，他停止了自我攻击和自我否定，就是他的一些有害的关系模式包括自我的模式已经停止了，在这个时候他在怀孕生的孩子就不会再受他以前的那个情绪模式的影响了。这个是在医学的研究上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就是我们后天发展出来的能力也是能够遗传的。所以如果他的那个抑郁症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他能够有更好的方式的时候，这个是不会影响到孩子的。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呢是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哈，她说我刚刚从国外回来，我的自己这个遭遇啊，觉得没有人可以说，所以呢一定想把它写下来跟你们说一下。在两个多月以前，我和我的男朋友当时就商量好，我要请一个假期和他一起出国待一段时间。我们定的位置呢是新加坡，因为他可以先去，他公司在那儿有一个项目，在那儿做完项目之后 开完会议之后他就可以在那儿等我，而我因为请假的关系我要晚走，比他晚走20天左右，因为他在那里有工作，而且呢他借着工作先去也是为了省出一笔机票钱，所以我们就商量好在他待一段时间之后我会赶到那儿，我们到那儿会度过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个假期，本来是像蜜月一样的假期，但没想到我去了之后才发现，就在我没有去的那一周多的时间里，他居然遇上了一个从内地过去的女生和一个女孩子出轨了，和那个女孩子是在酒店遇到的，他后来说是他们吃早餐的时候碰到在一个餐桌上，然后那个女孩子主动的勾引了他。其实那个女孩子和我们也不是一个城市的，离得挺远，我们在北京，那个女生在南方，而且那个女生在我到的时候已经离开那个酒店了，但是我的男朋友好像已经变得魂不守舍了，那个女生天天还和他有联系，你们想一想我度过了一个什么样的假期啊，我拼命的向往着能到那儿去和他度过一个特美好的假期，还做了很多的攻略到这儿到那儿去玩，可是我去的第二天就已经意识到他出问题了，在我的强烈攻势之下很快他就交代他出轨了，身体的出轨情感的出轨都有，于是我现在就先回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我们之间谈了4年的恋爱，一直关系都特别的好，结果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情，而我也从最初和他谈恋爱24岁到现在快30岁了，我该怎么办呢？ 嗯，确实是一个很让人伤心也很遗憾的事情哈。那既然你们都已经在一起4年了，说明你们是有很多的感情基础的。所以你是需要去思考一下到底你们之间的关系怎么了呢？因为如果你们是很甜蜜的，你们的关系让他是很满足的，里面没有发生任何的就是让人感到不舒服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其实不一定他就不会那么轻易的被别人勾引到。所以有可能呢你们之间的关系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在过去呢可能你们俩都不是特别的在意哈，没有把这个问题当成一回事，所以现在呢就发生了这一件让人很遗憾的事情。 如果没有外来因素的话，也许两个人也能平平安安的再走下去，但是如果有问题的话，不定什么时候一个外界的什么样的诱因就可能导致两个人这个问题就呈现出来了。 是的。 对，但是一般的恋人又有多少是那种甜蜜到或者说两个人之间毫无问题呢？多多少少可能都会有那么一些，比如说彼此会有一点点认为对方让自己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是时间长了那种特别新鲜的特别热烈的感觉也在和最初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会变淡，有的时候两人之间的关系会变成了惯性，好像人也都有那种求新的本能哈。那这样的时候对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是不同意那种求新的本能这样的说法的。因为这样的观点在我看来是男人们创造出来为他们的那个不负责任的关系的一个说辞。其实呢如果一段真正能够滋养到人的亲密关系，人们是不会愿意去轻易的换的。也不会想要去追求新鲜的关系。那种想要追求新鲜关系的人，是因为他在这段关系里面并没有进行真正的投入。他只是享受了这个关系的表层的那个东西。没有去投入进去，所以才会追求新鲜哈。那么至于谈到说确实没有完美的关系。我还没有见过哪一对夫妻说他们之间毫无问题。但是问题就是不同的伴侣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不同的。那健康的关系呢，我们是能够直面这个问题的，而且我们在积极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会一次又一次的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不太健康的关系呢，明明是有问题的，可是我们假装没问题。或者说明明是有问题的，可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啊，我们要多看好的地方，啊，不好的地方就少看，啊，是这样子的哈。 对， 那么就会导致最终呢，如果一些问题我们不能够用语言来去沟通、去讨论，而且做出要去解决的努力的时候，可能你就会用行动去做点什么，啊，能让你感觉舒服一点。那么这个出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嗯 嗯， 那现在这个女孩子，这个假如说真的。想起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哈，比如说、确实可能会过去就存在一些问题， 是 也许两个人都忽略，也许两个人都回避、也许知道那个问题在那儿，但是觉得就像肖老师说的，对，觉得不重要，那有什么关系啊、反正我们还是一对儿哈。那么我想两个人还是应该有情感基础的，在这之前，因为两个人策划着去借着公差的机会，对吧，一起到国外有这么一场很浪漫的像蜜月般的一个小旅行，这说明两个人的感情还是很有基础，很有基础的， 是的， 还是很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哈。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 现在的话就是首先珍惜你们的这个感情基础哈，也还是挺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看说你的态度和你男朋友的态度。你是觉得你能不能够原谅他，愿不愿意原谅他，然后跟他一起来去找一找你们关系当中的问题，然后去修复你们的关系。而你的男朋友呢，他愿不愿意放下那个出轨的那个女孩子哈，不再跟他联系，然后把心放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里面，回来你们来继续来讨论你们俩之间怎么了，然后去找到那个问题去解决它，让你们的关系重新发展。这个要取决于这两个人的态度。这个出轨了的人还愿不愿意回来呢？他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而你呢，这个被出轨的人，你愿不愿意原谅他，让你们的关系重新再发展呢？这是两个问题要问清楚的，问清楚了你们的回答都是是的啊，都是yes， 那么你们接下来就是看一起去寻找问题，你们之间到底怎么了呢？ 对，倘若对方已经恍恍惚惚，这个心已经远去了，神也远去了，那你们确实是很难。 对呀、那你也没办法了。 对，即便是谈了四年的恋爱，即便是你认为你快到30岁了，那也该放下就得放下， 因为你也没办法控制他。 对，你也没有办法再去追回来，是吧？所以如果是那样的话，幸好发生在婚前吧。 是的， 分手总比离婚要稍容易一些，恋爱的分手是吧？ 是， 所以也好吧。有一位女孩子问到问题哈，她说我和男生在一起，我的男朋友呢总是批评我，好多事情都在批评我，比如说他批评我花钱不会花钱，批评我没有品味，批评我缺乏爱好，批评我不爱运动，批评我不懂人际关系，总而言之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基本上他都是批评的，所以在他面前我越来越不像我自己，我很迷茫，我真的觉得我有那么差吗？不在他面前的时候我还挺自信的，在我的闺蜜，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在我自己的同事那儿，我自己觉得我还可以，不算最优秀的人，也不是很多长处的人，但是我不至于很差。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到男朋友那儿我就变得很差，是不是因为他太优秀了，他确实很多方面都好过我，他学历比我高，他也很有能力，他是个运动型的人，他长得也很帅，他应该说是天之骄子型的，是不是因为他太好所以衬托着我太差？ 最后的这句你猜测的结论哈，好像还蛮经典的。就是有可能你的男朋友虽然觉得自己的条件还挺好的，但是他内心里面还是有不自信，所以呢他可能会倾向于找一个人来去让他批评就像他在心里面经常对自己的批评一样。所以呢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以后，你可能回去跟他聊天的时候啊，你就问问他说，哎，你说你已经这么好了，有的时候你会不会还是会对自己不满意呀？ 问了这个问题管用吗？ 有可能会管用的， 因为呢，为什么就是你需要能理解为什么他在不断的批评你。 嗯， 其实当我们在批评自己的伴侣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在经常批评自己。 嗯， 一个对自己特别满意的人是不会经常去批评别人的。 啊、 哦，嗯，是这样的。 哦，还是因为他对他自己不满意。但是女孩子如果问到了这个问题，这个男生也做了这样的思考， 嗯 啊、那么能改变他们之间这个女生不断的被男朋友批评的这个事实吗？因为我总在想，两个人之间啊，如果我们有一个人总是被另外一个人在批评的话，那是挺不开心的一件事儿哈。特别是、嗯、比如说我们自己觉得还行，我还可以啊，我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那么优秀，但是我还过得去吧，怎么被他一批评我都不知道他到底爱我哪儿啊。 其实这样的事情还挺常见的。 嗯 嗯，然后那个被批评的人其实时间长了以后会有被伤害的感觉。 对， 嗯，你跟他在一起会觉得自己变差了， 也会觉得自尊心受挫败，一而再再而三。 嗯 嗯，甚至会觉得对方不拿自己当回事儿。 是的， 那个感觉是、嗯、体验是很差的。 是的，你还觉得你不被尊重。 对啊、嗯、怎么办呢？ 首先就是你需要能认识到，他之所以不断的批评你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不好。 嗯 嗯，而他又不能面对他觉得不好的那个部分，嗯，他不能够真实的面对，他觉得自己不好这个事实、嗯，所以他就把那个不好的东西放在你身上，通过批评你来去衬托他挺好的，然后他的不好的部分就被藏起来了。就是你要能认识到，他之所以批评你，不完全是因为他真的觉得你不好，而是他在刻意的寻找你值得被批评的地方。 嗯，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自己感觉好受一点。如果你明白了这个动力的话，你就要去观察他， 嗯， 观察他到底对他自己不满意在哪儿了。 嗯 嗯，然后呢，你观察的一点两点，当你观察的多了以后，你就可以推心置腹的跟他聊一聊。 嗯 嗯，然后跟他说，我发现你在什么什么地方，你对自己挺不满意的。嗯，然后我觉得你老是批评自己，可能也跟你老是批评我是有关系的。就是你需要指出来他这一部分，有可能当你指出他的时候，能给他一个机会真实的面对他自己。嗯，不再那样子去好像假装自己还挺好的，但是心里面都不知道把自己虐待了千万遍了。 啊， 嗯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这基本上这个女孩子是扮演了一个心理医生的角色了，是吧？ 差不多。其实呢，真正好的亲密关系就是有治疗的那个功效的、 嗯、 就是当你们两个人能够很真实的面对彼此，不用在对方面前假装自己挺好的，因为你男朋友有可能会在你面前假装他挺好的。 嗯， 那这样的关系其实也是不够亲密的。 嗯， 如果你能够戳穿他的这一点的话呢，反而能够有助于你们的关系的发展。 嗯， 他也不至于再天天那样批评你了。 嗯 嗯， 好，谢谢肖老师。下面是一位女生哈，这位女生啊，之前就给我们这个发过微信咨询过。她之前是这样的，她认识一个男生，认识两年的时间了。她是和这个男生相亲认识的，但是相亲之后呢，他们两个人也在一起。约会吃过饭，聊天呢也聊了。后来呢，男生就因为工作的原因去了异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就不是恋人的关系啊，有联系。那么偶尔呢，比如说这个女生还到那个男生所在的城市去了去玩，那个男生招待的也挺好，但是两个人依然是不是恋人的关系。女生对男生啊已经是很喜欢了。女生说，我感觉他是一个很保守，30岁没什么恋爱经历的男生。我其实是很喜欢他的，我想改变现在这样一个关系。他比较宅，感觉生活只有工作那一种哈。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在上次问完我们之后啊，自己又大着胆子向这个男生去表白了一番、 嗯、 就是说喜欢他，想和对方呢去谈恋爱。那对方呢是这样说的，这次这个女孩又向我们咨询了，她说表白失败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一开始是喜欢我的，后来因为工作去了异地就放弃了。我说我需要一个原因，她说有喜欢的人5年了，在你之前，所以不能和你在一起。括号，但是貌似 他好像也没有办法和那个他喜欢的女生在一起啊。那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相亲啊？他说生活要继续啊。我说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联系呢？他说他也经常想这个。我说那你并不能和那个女生在一起，现在为什么不让我带你走出来呢？他不回答，他就一直说不能在一起。我觉得他说的特别矛盾，一开始喜欢我，又说认识我之前有喜欢的，所以现在不能喜欢我，我不能理解。难道他对所有的小伙伴都是这样吗？不能在一起但还一直联系着，我不想放弃，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而且我感觉他说得很决绝，我觉得这么久他虽然没有在我身边，但是他已经是我的精神支柱了，我现在好崩溃啊。 我甚至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他是他的精神支柱。因为看起来你们两个人的交流并不是说特别的多，也没有说特别的深入，因为看起来这个男生对你回应的一些东西你也觉得有点云里雾里哈。你们交流并不深入，并不全面，也没有那么多，他怎么着的就变成你的精神支柱了呢？ 肯定是这个女孩子天天对这个男生朝思暮想，所以天天想他已经变成自己的精神支柱了。 我会想到哈，这个男生说他不能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他喜欢一个人都五年了。而你呢，在他一直不给你回应的情况下，你也喜欢他挺久了，你们两个人还蛮像的哈。我知道有一种人，就是他们特别害怕亲密关系的时候，他就会让自己暗恋或者单恋一个人。通过把这个人，把另外的一个人放在自己心里面，用这样的方式去逃避建立真正有意义的关系。还有一种人呢，是他经常觉得自己的内心非常的孤独，孤独到他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建立那种情感上的、精神上的共鸣，而他又很渴望，然后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建立的时候，他也会让自己陷入单恋。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就觉得在你的想象当中，你建立了一份关系。然后其实这个关系是不真实的。我觉得你需要能认识到自己，你是哪一种哈？你是因为太孤独了，所以放一个人放你内心里面，在想象中跟他建立关系，还是说其实你很害怕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 谢谢肖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我们节目中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是肖雪萍老师。稍后几分钟之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再继续和大家来交流。 俱乐部与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游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时事。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各位给我们提出的这些情感问题。您参与我们节目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呢今年是39岁，我离异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刚开始离异呢是很想结婚的，但是发现这4年啊，在想结婚的路上越走越迷茫，因为遇到的男人怎么都不想结婚呢？遇到的男人啊，好多好像心都定不下来，也并不想好好的谈恋爱。我遇到的人多一半年龄都比我大，最大的曾经相过46岁的，其他的呢也会比我大好几岁。这些人有一些都是有孩子了，我自己啊是很想结婚，我觉得结婚才是正道，但是发现即便你带着结婚的心和他们走了一段时间，当你说到你想结婚，慢慢的人家就会远离你，冷淡你，搞得我现在都不敢告诉别人我的真实想法是想结婚了。所以我想问一问，到哪儿可以找到愿意结婚的人呢？ 我的第一直觉是，当你跟对方表达说你想结婚，对方就远离你，可能他远离你的原因跟你想结婚没有多大的关系。 啊，是吗？ 有一个可能性的原因是，也许在你们之间还没有培养出爱情啊，还没有能够到谈结婚的阶段的时候你就开始谈结婚，可能会让对方觉得你有点不太成熟，有点太急迫了，会害怕，他会往后退。那还有一种可能的话，就是可能对方并没有觉得你是一个适合跟他结婚的对象，而你又想要结婚，他可能觉得不要耽误你的前程，他就往后退了。这是两种非常大的可能性的。 离异以后想结婚的男人和女人都有。 是的，因为既然对方离异了，他跟你约会，他一定也是想结婚才跟你约会的呀。 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人哪怕一阶段之内可能他并不想很快再进入婚姻，但是一旦他如果碰到合适的，他认为非常想再建立家庭的人，他还是会动了结婚的心思的。并不是所有离异的男性都打算杜绝婚姻，杜绝再次进入婚姻啊。 是。 那么是什么会让这个女士受到了一次又一次这样的阻碍呢？比如说我们节目中也有一些中年离异的女性，也发出过类似的感慨。比如说他们在再去接触异性的路上，他们就会发现，哎呀，对方这个想换来真心换真心哈，老是觉得怎么对方好像并没有真的100%付出真心啊，并没有在状态里啊，甚至有一些中年离异的女性，或者是一些到了这个30多岁40岁还在单身的女性，他们会觉得自己很难和对方建立那种像年轻人一样的恋爱关系。 确实挺难的。 因为无论男女哈，当你经历过一段婚姻并且时间很长的时候，后来你又离婚了，其实我们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从上一段关系的那种受伤害的感觉呀，或者等等里面去恢复过来。那么当我们在面临再婚的时候，本来问题就很复杂，关系也很复杂，各种情况，而且信任也很难。因为我们当我们在再婚的时候，你本来就特别难去像当年20岁、22、23岁的时候无所顾忌的去投入哈，因为你现在要考虑到的钱、孩子很多现实的问题， 对， 本来就很这种情况下很难就建立当年那种初恋时期的那种感情，这是一个现实，这是我们需要去看到的。然后还有一点，其实中年女性，就是30多岁、40岁离婚的女性，很容易对自己的评价过低。事实上在同样都是40岁哈，女性的那个心理的健康度其实要比男性要更高一些的，因为女性的那种社会环境的压力其实没有男性那么的大。然后其实你在35、36岁、40岁的时候，你本来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女人，但是你对自己的评价太低了，你会倾向于找一个远不如你的男的。 对， 是的。然后这个男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也知道他不如你，他会很有压力的，他会特别难，就是特别热情积极主动的来跟你在一起，因为他害怕他高攀你。可是你却不知道。就是这个女性会不知道原来对方在她面前是很不自信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在现实上层面确实他是配不上你的。所以你需要去找一个你们俩能匹配的男性来去跟他来谈谈恋爱，而不是找一个远不如你的。这个时候你的受挫，如果你找一个远不如你的，你受挫以后你还以为是你的问题。 对， 其实不是你的问题，是因为你找的这个人远不如你，他不敢跟你在一起。 对， 真的是这样的，我见过很多这样的情况。 您说的很对，离异以后的女性，特别是离异以后还带孩子的女性，她们真的会把这个自我的这个评价会比较低。 是的， 她们会觉得我是个离了婚的女人，你看我还带着个拖油瓶呢， 是， 说我还带了个孩子呢，而且这个我都离过婚了，你说我还能找到什么人啊？好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打哪儿来的呢？ 这是打男权社会来的，真的是这样的。很多女性会习惯性的站在男人的角度来看女人，而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女人，那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站在男人的角度看女人，你就会用年龄啊，是吧，胖不胖啊，有没有孩子啊，是不是二婚呐、你会从这些角度来去评判。但如果你站在女人的角度的话，你会去看，哎，我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啊？我目前在这个社会上，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层？我是什么样的价值观？我有什么样的什么特点呀、追求啊等等？你会从这些角度来看自己，那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要换个角度看自己。 对，你要从女人的角度来看你自己。你不要从那个社会评判的说啊，什么婚离过婚呐、什么孩子，不是这样子的。当你能够合理的，就是客观的来看待自己的时候，你就能找一个跟你水平相当的，而不是找一个比你差太远的。那么你就不会再容易遇到这种，明明是对方不如你，他走了吧，你还以为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的，对的。但是确实有很多女性，包括她们自己离婚之后，她们都会把这个认为是自己的挫败、失败。比如说，你看，我连一段婚姻都没有维持住，你看我眼光那么差，我之前遇到了那么差的一个人。你看我离婚的时候和前夫闹得不可开交，前夫骂我的那些话，这个前夫说的我的这些糟糕的话犹在耳边。还有就是，如果我的前夫是劈腿了、出轨了，那么很多女士会觉得，你看我连一个男人都没有围住啊，对吧，我在我的婚姻中我多失败啊，他愣是去爱别人了，最后都不爱我了，我还是一个值得爱的人吗？ 这种感觉不仅仅是发生在就是女人的身上啊。如果说一个女人劈腿了， 她的丈夫同样会有这种感觉的。 嗯 啊、男人也会有说，哎呀，我连一个女人都没有 维持住， 对，维持住，我是一个多么失败的男人呐、啊！ 但是男人多一半这个，因为自尊心很强，他即便心里有这个感觉，他也很少能表露出来。 对， 但是他会在他的行为上表露出来。 是的，他是不会说出来的，但他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在心理学上，我们会把就是伴侣的出轨定性为精神伤害。 嗯 这是很大的一种伤害，因为你确实是会质疑你的魅力啊，你会觉得你这个人是不是很没有价值，被抛弃。嗯、那么回到说就是离异的女性她的那个自我调试哈。 对。 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用说好像哎呀你看我是一个离婚的女人，连个婚姻都怎么怎么样。你为什么不说哎我很厉害，我是一个有能力离婚的人。我想要不要他我就不要他了。嗯是吧 对啊，这完全是不同的。 对啊，这是一个不同的状态。那为什么女人会容易说啊因为我离过婚所以显得好像怎样，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站在男人的角度，过去封建社会的时候说什么好女不侍二夫啊。 嗯。 这个观点是从那个时候来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来到如今的社会说，你不觉得这个女人很有魅力吗？她有能力结两次婚，而且让两个丈夫都爱她，都跟她生孩子，这不是很有魅力的一件事情吗？ 嗯，如果这样想的话，你就不一样了。 是啊， 你由内到外都不同了。 是，其实我们女性是需要养成一个站在自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习惯啊、你不要总是不由自主的被就是男人们他们怎么看世界的眼光影响了你。 特别希望这番话能够有很多和提问的这位女士有同样遭遇的女性们能够听到哈。如果您听我们的节目，您觉得您周围也有一些亲朋好友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都可以把他们推荐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交流各种情感的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就可以了。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 有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是一个妈妈，嗯，我丈夫呢在外地工作，我和我的邻居对门，我们两个人的孩子差不多，那么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很好，两个妈妈经常会交流一些养育孩子的事情，我们两个人也变成由邻居变成了闺蜜吧。前一段时间呢出了一件事情，她带着孩子到外地去旅游去了，就在她走的当天的晚上，她丈夫过来敲我们家的门，我是一个人带孩子，她丈夫是知道的，进来以后找了一个理由，就是问我要一样东西，家里用的日常品，日常用品，然后坐在这儿就不走了。她丈夫渐渐的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后来我找理由孩子要睡觉，请她丈夫回去了。再后来的两天，她丈夫又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想进门，那我还是找理由都推开了。这件事情让我很不舒服，由这件事情我也意识到了她丈夫的为人以及她丈夫的一些目的。我其实很想提示我的这位女友，因为我的女友有一些傻乎乎的，她并不知道她丈夫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又觉得直接的提示是不合适的，我特别不能说她丈夫的这些表现，我想会让两个女人之间产生一些误解的。那么另外呢，每天在家里我会有不舒服，尤其是我会觉得和这样一个人住得那么近很难受很别扭，所以现在我都嘱咐孩子我们两个人晚上谁敲门都不开，这样的一些做法孩子也会觉得我有些紧张兮兮的。总而言之吧，最近为这件事情搞得很不愉快。 嗯，那确实很不愉快，而且很尴尬。 嗯 嗯，会让他有一点左右为难。 嗯 嗯、不过我首先想到的是，你在谈到了你的这位女友，也谈到了女友的丈夫，诶，不知道你的丈夫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这件事情有必要让你的丈夫知道。 哦，是吗？ 嗯，因为这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而且呢，这个就是你女友的丈夫已经让你影响到了你的安全感。 嗯。 好像你紧张兮兮的，很害怕，甚至你要叮嘱你的孩子晚上谁敲门都不开，其实说明你是非常害怕的。影响到了这一点的话，你是需要让你的丈夫来保护你的，你要告诉他这件事情。 但是他说了，他丈夫在异地工作啊，他丈夫没在身边，他丈夫在异地，所以他和对门的那家大概平时交往挺多，对门那家丈夫一定知道他家是一个单身妈妈带着孩子嘛。 是的，越是这个时候，你越是需要让你的丈夫来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你身边，让他能够行使一个男主人的保护的功能。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个女友的丈夫就能够明白，他是不可以再继续来骚扰你，但同时你也需要在态度上就是非常的坚决的，而且要批评他，甚至你要考虑这样子做。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去跟你的女友说，其实是会比较容易麻烦，因为有可能你跟他说的时候，他的丈夫会否认，最后就变成你里外不是人。 对，对， 所以呢，最好的做法就是让你的丈夫知道这件事情，让他来保护你。还有的话，你在态度上要必要的时候可以斥责他。 好，一位女生说，恋爱中，恋爱不到半年的时间，我的男朋友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出去吃饭，有一次他会主动的买单，下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就不买单。他会等着我来买单，而他默认我买单的那一次，他点餐总是点的比他买单的那一次要贵。我呢，也问过他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不好意思深说，就算是他买一次单，我买一次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我自己也挣钱，也还算是独立的女生，但是他的这些小心眼儿，我不知道是我多心了，还是他确实是如此。用心观察了几次，只要默认是我要买单请客的那一次，他点的餐厅都会比他请我吃饭的餐厅要贵一些。点菜也是这样的，他基本上不考虑，会点他爱吃的菜。而如果他买单的那一次呢，那他就会挑一些很便宜的菜。我现在就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让我不舒服，可是我还没有发现其他的问题。偶尔我会觉得他有一点点计较，但是只有这个问题目前最突出。那么如果他在这方面是如此计较，而且自己会有一些心机的话，他是不是在其他方面也是一个心机男呢？ 不过我想到的是，为什么你觉得不好意思去跟他说呢？两个人之间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如果让你觉得不舒服，其实你就应该告诉他。我已经观察了一段时间了，我发现你是这样这样的，而这样子让我不舒服，我很想听听你怎么看。 啊，是吗？ 当然是可以的。那因为你们以后是要冲着长远的方向去发展的，这些不舒服窝在这里，那这个关系还怎么往前走呢？ 但是有些人他是觉得这些话方便说吗？这一说两个人之间不就撕破面子了吗？他的小心机被我看破了，我还观察了一段时间。 因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建议你去还是去跟他说这件事情哈？是因为他这样做不一定是他自己就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有可能他是无意识的。比如说也许在他的家里面，他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的，就是不由自主的要去占别人的便宜。然后这不是他故意的，他并不是说哎呀我要今天我要占他的便宜，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是一种无意识的，是这样表达出来的。他不是说那样的。那如果他是无意识的话呢，其实你告诉他你的感觉，难道不是在帮他认识他自己，帮他在性格上有所成长吗？因为什么，如果你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说，那就看你能忍多久。如果你忍的时间太长了以后，让你都对这个人失去信心了。因为现在看来你对他有一点失去信心。 对， 你在担心哎呀他在这件事情上这样，他会不会在别的事情上也这样啊，都让你开始质疑他了。如果你再不去跟他表达，可能有一天他还是这样的时候，你都要走了。你都要主动放弃你们的关系了，那孰轻孰重呢？你也要做一个评估哈。 好，谢谢肖老师。还有一位哈，这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说有件事情啊，让我心里边特别的不快乐。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谈了3年多的恋爱，但是呢，没有能够结婚，是因为他告诉我说，他没想好要结婚，他觉得自己还想自由一段时间，而我呢，又不断的在催婚，我们俩因此就开始吵架，后半年一直在吵架，最后就分手了。可是现在我们分手半年，他就和另外一个女生结婚了，我就是觉得心里特不舒服。好了3年，我不断的催促结婚，他不结，分开半年，他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婚礼都办了。要知道，婚礼之前是要做很多准备的。当我从别的朋友那儿听到这一点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如雷轰顶一般。我不明白，我们究竟出什么问题了？ 嗯。我也在这么想，你们究竟出什么问题了？因为他一直不愿意跟你结婚，一定是在你们的关系当中存在一些的什么东西，让他觉得你们不适合结婚。但是呢，他现在结婚的这个人也不见得就是适合的，因为这么短的时间，其实并不足以让他深入的了解这个结婚对象。然后他就结婚了，那会让我觉得你之前爱的这个男人似乎并不是一个特别能够负责任的一个男人啊。他也可能不能为自己负责任，他也不能为他的伴侣负责任。这么看来，他跟别人结婚好过跟你结婚哈。 哎，那如果这样一想的话，你是不是能够释怀啊？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说他之前跟你恋爱3年，他都不能跟你结婚，他起码能够明确的跟你讨论你们之间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然后呢，这个问题该怎么办，等等等等，那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可是他不明着说，就是一直拖着，然后等到后来他跟你分手了，那就分手了吧。可是呢，半年之内就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其实半年的时间是不足以去让一段关系能够亲密，能够安全，有信任的。他真的不是一个好的结婚对象呀。 对呀，这么想一想，那么放弃他也是对的。 是啊， 是吧，就别再纠结在这件事儿里了。其实无非就是不甘心嘛，就觉得自己努力了3年没有得到结婚的结果。结果你看自己也和这个人分手了，结果这个人这么快就结婚了。其实无非就是自己现在内心不甘。但是从哪里讲，这个对方他都跟你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是。但是我也理解他的这个难受，因为他会觉得是我不够有魅力吗？ 对。 是我不够好吗？ 对。 他都不肯娶我。其实我倒觉得你要换一个思路，就是是因为他不够好。他让他来祸害你好，就是你应该说让他去祸害别人好过来祸害你。真的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当一段感情过去很多年以后，你再回头看，你就会发现，哎呀，当年那个让你要死要活的人其实根本就配不上你。 对，如果这样想的话，你就会释然很多，舒服很多了哈。好，谢谢肖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大家听到的今天的节目内容是嘉宾心理咨询师肖雪萍老师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如果您给我们发送了微信或者是在新浪微博里给我留言了，您可以近期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是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留言。今晚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挡不住，无论你去哪里，就这样跟着你，就这样爱着你，就这样一次又次与你分分离离，就这样跟着你，就这样爱。